公共汽车已经行驶完全天的这个 运营了， 运营了，已经收车了。他每天呢要从终点站把这个车调到另外一个终点站，全程都是空驶。他认为这个时候呢，再顺带几个乘客呢，给大家是带来的是方便，带来的是便捷，不是啊公车私用那种感觉。 嗯，但是呢这车不是他私人的车呀，这是一辆公交车，所以呢这个巴士通的系统都有一些智能的这个数据录像什么什么的哈，记录吧。这么一算的话，这个等于公车私用了，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对， 是不是涉嫌违法呀？ 反正是啊，从情义上讲他是热心人，但是从这个道理上讲呢好像欠妥。 倒是是个案，也就是碰巧让阿姨和阿姨碰见了。 对， 主要是浪费公众资源，也形成了负面的社会效应。后来那两个阿姨都认识到错误了。 谁错了究竟？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你。 又到了动手动脚不想出被窝的季节，刚钻出被窝就冻得牙齿打架。可是天冷了为什么牙齿就会打架呢？这其中有什么科学的道理？咱们下面就请人工智能小冰给大家讲一讲。您听过秋裤自白诗吗？我要穿秋裤，冷得扛不住，一夜秋风来，十三四五度，我要穿秋裤谁也挡不住，翻开衣柜找，藏在最深处，谁穿我就穿，谁敢说个不，未来几天内还要降几度，若不穿秋裤后果请自负。这就是网上流传的一首秋裤自白诗。哎，咱们人工智能小冰不是也会作诗吗？今天就让他以秋裤为题做一首秋裤之诗。 生命如此充实，冷风点缀了空中的舒心，想要征服人们的平静。这世界的颜色是多彩缤纷，快乐装饰着你的梦，幸福的人生展开了双翼，美丽的衣裳救出我的灵魂，生命如此充实。 作诗完毕，徐博士已经把小兵领回家了，可能是让他穿秋裤了吧。不是说了吗，有一种思念叫做望穿秋水，有一种寒冷叫做望穿秋裤，街坊们注意保暖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叶鹏啊，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俩人在家，哎，突然家里停电了，女朋友一下子紧紧地抱住了叶鹏。叶鹏安慰道，别怕别怕，有我在呢。门外传来一阵响声，女朋友警惕地对他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趴在叶鹏的耳边小声地说，外边有糖醋排骨的味道。 尹小柱啊，早晨出门买早点，就听小区的保安说呢，说最近小区啊专门有一群人专偷女性钱包，听着怪吓人的。尹小柱听完了这事儿啊，赶紧就往家跑，告诉他女朋友，哎，我告诉你大新闻啊。刚说完这句话，就看见女朋友扛着一桶水站在饮水机前面说，什么新闻啊？没什么，就是小区来了几个毛贼，你有空给收拾一下吧。 那天大磊在饭店里吃饭，吃得正香的时候呢，有一哥们儿拍了大磊的肩膀说道，哎哥们儿我先闪了啊。大磊还没看清那人是谁呢，那人就跑了。大磊心想，谁呀、啊、什么毛病啊，肯定认错人了。吃完饭啊，大磊买单，服务员非得把那哥们儿的账算在大磊头上，硬说他们认识。那天大磊在汹涌的人潮中内心响起了这么一声啊，此时此刻能够感觉我的恐怕只有自动感应门了。 要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记住吗？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